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啊请翻阿花哥翻嚟啦。 啊，我咪要讲嘢噶。 系啊，花哥。 系、哎，我真系想讲几句废话先啊。 系， 你摆低部机，你唔使揸住手都跛啊，揸住。即系话说咧，原来有网友话：，喂，阿花哥乜把声咁鬼样衰啊？ 系嘛？边个咁衰话？ 哎，冇。其实真的不好意思啊，令人失望啊！啊，咁啊，那个咧就是控制员哥哥 PC168 咧就话我把声怪啲，我会俾啲心机咧练下噶啦。咁咧，因为咧上一次录音嘅时候咧，其实你哋唔知道啊。是在这个录音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 preparation， 因为一来到开波就来的了。 你是说即是没有预备。 是啊，完全都不知道又是有什么讲的，大家在这里勾噏的，所以呢我们今次就会有少少准备咯。嗱，在我们呢讲题目新题目开始之前呢，就一定要帮人家买一买广告先。啊，真是啦。 帮哪个买广告？ 继续帮我们伟大的开台买广告啦。 是。 控制员哥哥 PC168 呢有个节目呢就叫做街坊茶楼，大家记住去听，好好听的。 是不是很多街坊的？ 是真的挺好的。佢哋嗰個節目個組織性幾嚴謹，內容咧都比較大眾化。 不過我都聽過係，即係佢比較即係製作好認真嘅，好似我哋即係比我哋個節目認真好多。 唔可以冇得比啦，真十萬九千里啦、 啊！我覺得佢哋就第一嚴謹，第二就真係嗰個工作態度好值得尊重啊！ 係啊，阿 Sky 嗰把聲幾好聽，喺度扮細路女嘅時候。 係咩？ 係啊，唔錯啊，嗰個聲，下次 啲樣係點嘅咧？ 我唔知啊，可能姐姐嚟嘅， 姐姐都好，中意姐姐啊，屌、 啊，嬸嬸啊！ 啊！屌你啦！ 啊，點解你會成日都講女人嘅咧嚇？ 唔係嗱，我哋今集咧講一個題目就叫香港叫雞實錄。咁咧其實係香港一個即係有歷史，即係以來可能好少人探討過香港一個嘅性文化。咁咧阿肥龍就係香港一個性文化嘅代表啦，《蘋果日報》。咁咧我咧就即係又大家又探討一下香港個性文化。嗱，我咧就15歲跟人去夜總會噶啦，已經真噶，發覺 你點樣啊？你點樣叫人托開隻手咁樣啊？ 托開隻手， 佢唔俾你入噶嘛，18禁噶喎呢樣嘢。 唔係嗱，我嗰陣時咧，因為即係我屋企咧就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跟人合夥一啲嘅夜總會嘅。 你15歲合夥夜總會，你15歲做老細啊？ 老頭，真係合夥夜總會。咁嗰陣時咧就去夜總會玩咁啊， 嗰啲咪魚打檔啊？ 我告訴你，我花哥，我一生人最後悔的兩件事，第一沒去過魚蛋檔，第二就是沒去過這個酒廉。 酒廉是什麼？ 什麼叫酒廉呢？70年代出世的人就沒去過，60年代出世的人一定去過。咁咧，你問老一輩嗰啲咩叫酒廉？通常酒廉係點嘅咧？佢裏邊好似飲啤酒咁嘅格局嘅。咁咧就佢就唔係卡座嘅。咁嗰陣時酒廉咧就係即係張吧台格局。咁咧啲女咧著曬嗰啲網球裝，嗰陣時網球裝咧已經哇好撚性感啊咁。咁啲人咧就話去打網球。咁咧去打網球係點咧？邊叫網球拍就係兩隻手叫網球。咁咧就去打網球，啲人揸波啊、抄閪啊咁，嗰啲就叫打網球。咁咧嗰陣時酒廉啦，酒廉就分 A、B、C 鐘嘅。咁咧 A 鐘咧就係你飲杯酒咁啊，即係坐台咁你抽下水啦。B 鐘咧就直頭係即係有得 有得屌閪咁樣。 冇得屌閪嘅嗰啲。咁咧就 屌冇得屌閪你咁去做咩啊？ 堅抄啊，抄好耐嗰啲打飛機。C 鐘就直頭係屌閪嘅。 哦，明白。 咁咧酒廉係咁啊。第二個咧就係魚蛋檔嗱。我好後悔香港最後一間魚蛋檔就執撚埋粒啦！到我即係真係夠錢啊，識性去魚蛋檔嘅時候，咁咧魚蛋檔香港最後一間喺邊度咧？旺角中心就對面馬路，咁嗰、那個旺角地鐵站唔知叫咩出口，砵蘭街啊？ 我點曉？ 好似砵蘭街出口啊！就喺嗰、那個嗰間叫乜鬼嘢啊？金咩花樓上我唔記得，唔知金咩花樓上。 幾多年㗎嗰陣時？ 哇！屌佢講緊都成20年前， 屌我都未出世， 講緊都成20年前咯，屌！咁嗰陣時嗰間魚蛋檔咧，香港最後一間噶啦。咁我上次一上到去咧，嗰個阿媽咪已經同我講：，喂，你上嚟做咩？打魚蛋咯，邊個魚蛋打啊？而家 哇嚇！點解叫魚蛋檔嘅？ 點解咧？因為嗰陣時魚蛋檔咧就冇屌閪嘅，咁咧佢隔 又係抄個波咁樣啊？ 卡座嚟嘅就好高嘅，你卡座遮撚曬個頭嘅，咁咧就黑撚到你入撚到乜撚柒嘢都睇唔撚到啦。咁咧所以去魚蛋檔你食唔食煙都帶個火機，咁點解咧？因為佢驚俾魚蛋陀你啊嘛。咁你一落一坐低， 照一照照塊面， 係點煙？唔係照照塊面，係打翻個鼻屎都打飛咗埋出嚟啦。 遮雨嘅啫， 遮雨就點火？一見嗰個魚蛋妹。睇靚妹，你咪哇發達啦！魚蛋婆你就哇唔係哇咁你有啲咩？ 有幾有年齡限制嘅咩？即係廿幾歲唔啱玩咁樣㗎？ 唔係啊，大佬，佢俾啲六七十歲， 屌有啲阿嬸阿婆咁樣啫， 阿婆又扮魚蛋妹㗎，通常魚蛋檔好撚黑㗎，真係黑撚到睇唔撚到嘢。 屌唔係有年齡限制嘅咩？你啲入去都魚蛋檔都係入唔到級，俾錢㗎啦。 佢俾嗰件嘢你冇年齡限制啊嘛，大佬，你可以上去就有年齡限制，佢俾你食嗰件冇啊嘛。咁咧， 仲失衰嗰啲一流一流冇破驗 啊，冇破驗㗎。咁咧嗰陣時咧就魚蛋檔咧就有一杯可樂喺度，嗰杯可樂咧就收錢嘅。咁通常咧就你收唔收錢，即係你要唔要佢都抌落嚟做咩嘅咧？洗手 啊嚇！攞可樂嚟洗手啊？ 我哋抄完快閪之後嚟洗手啊？ 佢唔係攞嚟飲㗎。 咁咧通常啲差佬嚟查牌點咧？因為咧通常一杯可樂係俾你洗手㗎，即係你抄完佢，即係個個抄完咁啊，梗係洗一洗手抹一抹㗎啦。通常咧一差佬查牌開燈，第一時間點咧？喂，哥仔，飲一杯可樂啦！咁如果你抄喺度咪喺你洗人身啦，咁我會死人咯。咁啊，證明你身有屎啊！咁通常差佬食嘅飲撚杯可樂 嘅 啊？ 點解會咁樣噶？你攞杯水唔得咩？ 通常一定可樂嘅，通常好少俾水啊，即係唔識夾喎，俾水咁樣出快啲啊！ 你 咁啊，通常係俾可樂嘅， 有冇花生啊？ 有冰嘅，冇花生嘅點 啊？大陸嗰啲嘢總會擺香蕉、擺花生嘅， 係咪冇啊？冇花生噶，咁啊呢、這個魚蛋檔啦，香港即係有即係魚蛋檔。咁之後咧就到呢、這個酒吧全盛時期啊，尤其呢個打越戰嗰陣時咧，有啲酒吧咧叫做 咩打越戰啊，即係嗰啲搏戰嗰啲啊？ 唔係越戰啊，即係打越戰嗰陣時代講緊七幾年嗰陣時咧， 六幾年 七零年代七零年代嗰陣時咧，就有啲酒吧咧就叫做木瓜酒。我唔知道你有冇飲過木瓜酒，我係飲過最後一間木瓜酒，兩三桶占士邦噶嗰個 嗱喺香港度拍， 係啊，嗰間叫 Button Up。咁咧，如果你而家去咧，你想懷念 Button Up 咧，嗱，當年 Button Up 執笠 Time 嗰本 Time Magazine 啊，亦都訪問個老細。Button Up 就已經傳咗兩代人。Button Up 就喺邊嘅咧？而家嘅 HMV。 邊度 HMV 啊？ 尖沙咀 HMV。 你頭先又話灣仔嘅。 不是即係灣仔區嗰大，即係最後一間 Button 得，即係木瓜酒就喺嗰度執啦。 明白。 但係Button 即係以前灣仔區就好多木瓜酒嘅。係。咁咩叫木瓜酒呢？嗱，咁我講開 Button Up 就講埋 Button Up 先啦。咁咧Button Up 呢間嘢咧就係喺呢個而家 HMV， 咁咧前邊咪有一間豐澤嘅，就喺豐澤嗰個位嘅啫，落地庫嘅。咩叫木瓜酒呢？就係你叫杯啤酒，嗰條女咧就會攞個波。咁咧 有個波好似木瓜咁樣啊！ 個波咧就會夾杯酒埋俾你飲，係冇唔著衫噶，得啦，就上身係唔著噶， 好似啲兔女郎 咁樣。係啊，直頭冇著衫嘅，個波氹氹咁啊，攞個波咧夾杯酒埋俾你飲。咁咧一夾到埋嚟咧，嗰陣時咧就啲人香港人好少去飲，因為驚俾人呃錢啊木瓜酒。咁咧如果你俾少 tips 條女咧，通常都$100啦。咁咧條女就攞個波俾你省下揸下波咁樣。咁咧。 阿嬸嚟㗎咪啊？嗰啲又係冇年齡限制㗎， 通常廿零歲㗎啦。 哇，水準好啲喎、啊！ 但係到我飲最後一杯木瓜酒嘅時候咧，嗰、那個女仔已經差唔多40歲㗎啦，真係。 哇！屌，真係變木瓜啊！屌， 冇人入行㗎啦。咁阿媽咪又同我講，我一落到我就話：哇！我未飲過啊，會唔會呃人啊？諸如此類。我話俾你聽，嗰杯木瓜酒仲係媽咪請嘅添，即係嗰杯啤酒啊！我淨係俾咗最低消費，好似唔知$150諸如此類。我話：哇！唔係話阿媽咪你咁樣樣蝕本。冇人嚟嘅，佢而家已經唔興啦 ，Button Up。以前 大家都拍塊面拍彈彈聲，拍到飽曬啦。 係啊，即係而家依啲人好直接噶啦，已經唔做呢咁嘅嘢。以前落去 Button Up 係點咧？溝下女啊， 摸下就開心啦咁。 而家已經冇人去噶啦。 屌，大家都去一流一 啦。係啊，而家大家去一流一四一啦。因為而家北沽充斥市場嘅時候，嗰啲人已經矜貴咗啦。以前都叫雞啦，話俾你聽，即係阿花哥，你都係一個比較青年嘅財進，就比較少喺呢啲地方啊。我話俾你聽，黃葉生意啊，澳門有搞過，香港我未搞過啊，香港又玩過啫。咁咧以前啊，即係好早一輩嘅時候，即係我十幾歲嘅時候咧，好少話吹簫啊，之前好勁㗎。 冇嘅咩？ 嗰陣時叫雞咧，你問老一輩嘅人咧，齋屌嘅啫。咁咧就點咧？俾你抄，抄完之後就屌㗎啦。咁咧而家咧， 即係冇房嘅，喺邊度㗎？那個地方 有房嘅，有房嘅。但係通以前啲女唔做呢啲嘢㗎，尤其以前吸女就一定唔吹㗎啦。你仲要溝佢不但止，齋屌嘅啫。而家你做少幾尾啊，都屌柒你啊！ 佢其實有邊幾尾咧、啊？我都好想問一下。三尾係咩啊？ 三尾屌閪啦，沖涼啦，吹簫啦，咁就叫三尾。四尾咧就屌埋屎忽。 咁咬春袋嗰啲咧？ 嗰啲係包埋落去㗎。哦。咁咩叫五尾呢？就係、是、選腳趾。咁通常以前咧就波妹先做嘅啫，選腳趾。 但而家咧就北妹都做噶啦，即係好難做噶啦，而家五味就。 佢冇話價錢有咩唔同咁樣啊？ 我話俾你聽， 我一味係咪又好似買餸咁樣，廿蚊三餸啊嗰啲咁樣？ 咁多年來咧，我覺得咧肉金咧就真係冇乜交價。 即十年都係三百六咁樣。 三百六真係啊，十年都三百六。我話俾你聽，我十幾歲嘅雞竇咧都係三百零，而家又係三百零。即係佢根本冇乜交價嘅肉金就，其實就真係扯低咗個即係價格。 你知唔知佢哋每一次咧，佢哋做嘅時候可以賺到幾多錢啊？分傭嗰個制度係點㗎？ 通常係咁嘅，條女咧嗱，佢哋有啲叫十三妹啦，以前就。就係佢哋有十四日證嘅人落嚟扣前後一日，咁落到嚟嘅時候咧，因為你搞證嘅時候要錢噶嘛，佢咧頭嗰啲鐘咧就係俾撚曬個即係老細嘅，咁你斗領都冇落袋，之後每個客咧就抹咗一嚿嘅，咁咧以前好環境嘅時候咧，講嘅係八十年代尾嘅時候咧， 即一日屌十幾次， 九七嗰啲咧，一條女跑鐘嘅街鐘女咧，揾十幾萬一個月閒閒地嘅。 但係佢得翻兩個禮拜嘅啫喎，點樣十幾萬啊？ 唔係十三倍，講緊嗰啲即係陀地 陀地妹啊！ 啊，陀地即 係，屌點樣可以？你一百蚊，你一百蚊一次，點可以賺到十幾萬啊？啊，兩百蚊一次，十次啦， 你一日起碼都有廿幾 Q 折㗎。 哇！屌佢咁樣真係屌閪都屌到爆。 係啊，屌閪屌到散㗎啦嗰啲。嗰陣時咧，全盛時期咧，亦都啲人咧唔係咁中意上大陸玩嘅時候咧。一條女賺十零萬一個月閒， 因為嗰陣時嘅透明度唔係咁高啊！屌我上去俾人呃啫， 係啊，驚上去俾人呃。 家陣一時一四一八又有事又檢拖又 出卡啦咁。而家即係啲人上去，嗱我都係追蹤過第一樣嘢就係網絡嘅發明。啲人而家上完去之後，可以 post 出嚟邊條女正喺邊間場正。咁你有討論嘅時候自然開明啦，咁你上大陸玩就自然放心啦。所以 大家都知道應該點樣做啦。係啊，以前就唔知道唔知道，就迫於無奈喺香港 玩。就香港玩咯。所以而家即係以前啲女好惡㗎，我唔接就唔接個客。而家唔同啦，而家我係屌你有冇搞錯你唔接。 嗱，不過我哋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可能大家都知道，而家言論咧受到限制啊。其實我哋好多嘢都唔敢講㗎，即係喺咪後邊先肯講嘅。咁咧我哋要再重申一次，呢個係一個十八禁嘅節目啊！弟弟咧，如果你阿弟弟你未過十八歲咧，就 冇撚聽啦， 嗌埋你阿爸同你一齊聽啦！ 阿爸即刻叫你幾撚大幾大 你未夠十八歲咧，即係為咗我哋同呢個友台嘅關係良好咧，我哋都唔想整冧人哋個台 啊！阿爸帶你去，屌到時阿爸，你睇過咁嘅節目啊？仔叻仔啊，屌阿爸帶你去拉咁。咁咧以前咧就最全盛時期嘅有馬攬啦，咩叫馬攬就係帶啲女上嚟屌閪。咁屌完閪之後就走噶啦，即係通常做兩尾嘅啫，沖涼吹簫。 你沖涼，沖涼睇你沖涼啊！ 沖涼屌閪，一齊沖嘅，沖完涼屌個閪。 係咪㗎？馬攬嗰啲真係點樣？即係我上去有架步，跟住咧就 即係啲別墅咯。 係啊， 即係別墅，即係以前啲別墅。咁佢又帶啲女上嚟。 不過我都試過一次喎，呢一隻我十八歲嗰陣時啊，其實唔好意思啊，我都試過一次，真係試過一次啫。十八歲嗰年咧，有一日咧，我想叫客雞，咁啊真係叫雞，就去嗰啲馬攬。 係咯，馬攬咯。 喂，但係我沖涼就去睇我沖涼啫喎，唔係一齊沖嘅喎。 咁啊，證明條女服務態度差啦，同埋即係比較渣啲啦啲服務。 就係佢有去同我講佢賣花㗎，陀地嘅啫。 我話俾你聽，佢叫雞最撚就忌，最撚著陀地。陀地咧有啲波又唔俾你揸啊，石蟻又唔得啊。 啲動作好似冇乜嘅，我記得冇乜反應 啦， 冇反應，我好似唔得咁啊對住佢。 即係兩個字死魚。 啊！但係你但係點解我會揀個陀地妹？有親切感啊嘛。我作為我第一次叫雞，屌我冇理由俾個賓妹啫，係咪先？ 呢啲咪香港年青人一輩攋嘢啦！我話 你老尾啦，你年青人個個都曾經年青啊，個個叫雞啊，都係揾陀地㗎啦。 通常陀地靚女一定乜撚都唔做嗱，我哋又講叫雞。 咁頭先你又話三尾四尾唔係佢哋冇啊？ 通常北姑做㗎呢啲。 哦，屌佢哋身價高啲咁樣。 唔係，佢哋難做啲，因為要搲客，即係要留住個客咧，下次上嚟啊嘛。嗱，香港女仔咧有一樣嘢就係，我有一個叫雞理論同埋溝女理論，奉嘅靚女一定係死魚。嗱，我講翻鹹濕強單嘢啊，翻嚟。嗱，嗰單嘢點嘅咧？我以前聽我哋嘅節目嘅人都一定聽過㗎啦。鹹濕強個閪佬咧，以前個老婆叫阿玲姐，咁阿咩姐咧，阿咩姐佢咧就即係個人咧就好撚風騷嘅，出到嚟永遠就巴脱。低腰牛仔褲，哇！睇一半條屎忽啦，直頭成條波啦！我對佢飲酒過 咁咪好似啊呢、這個好似而家睇電視啊，睇呢個《溏心風暴》嗰條女咁啊，陳法拉啊！ 我未睇過， 哎呀，陳法拉好撚正啊！ 即係嗰類型咯，我諗。 即係一望就突然間扯旗嗰只啦，係咪？ 咁咧，佢咧就出到嚟咧，同我哋就好撚風騷。咁啊，鹹濕強同佢結撚咗婚，年幾之後就離婚。咁咧就點解咧？成 破產啊！ 就愁眉苦面咁啊，鹹濕強。咁之後就黐啊阿咩姐個姊妹啊肥妹。咁啊肥妹咧同佢咧哇糖黐豆咁樣幾年之後又結得婚，咁咧我哋有一日就半撚醉肥妹， 咁咧，鄧亞肥妹飲大咗，就問佢：我話喂，點解鹹濕強同阿咩姐離婚啊？佢死都唔肯講。後屘之後先知就係、是。原來咩姐係床上死魚嚟嘅， 屌！但係咁又唔啱嘅，人哋嗰個都唔係專業揾錢，你唔可以揾人阿拎姐當人 一隻。你聽我講啊， 專業雞咁樣啊！ 你聽我講啊，發覺，逢係靚女就一定冇服務。咁咧，尤其香港陀地，我話俾你聽，我出嚟玩咁耐，即係好老實講，我見啲波啊多過我見即係你哋去食飯嘅麥當勞咧。咁多年滾佬，你數都數唔到滾得幾多次啊！真 係，你真係數唔到， 梗係數唔到啦！ 嗱，但我好經典，我得一次嘅啫。你有冇500次啊？ 梗係唔止啦！ 其實咧，大家唔知道啊，我好多年前咧識九護士嘅時候咧，佢已經同我講咧，佢呢啲咁嘅誒黃色事業嘅發展史啊。喂，哥，不如我哋再講一講啦，我哋翻翻我哋嘅 好，翻翻正題先啊！ 以前咧喺九龍塘嘅時候咧，咪有嗰啲 別墅 嘅。我細個睇嗰啲許冠文嗰啲咧，有啲波波床啊！ 嗱，嗰啲就水廠啦，有啲係電動廠啦。 你有冇玩過嗰啲啊？ 我喺澳門做嘢嘅時候咧，因為我腰骨痛，咁就買咗水廠。水廠咧分兩隻嘅，有啲咧就打水嘅，而家有啲咧就打啲啫喱嘅。咁你睇中意瞓硬定瞓軟啲啊？通常水廠都唔爆嘅，因為水廠即係佢包嗰啲膠，即係有張皮。 但唔係佢哋，我睇電視定睇電影咧，一個嗰啲鎖螺絲啊，鎖匙啊 ，click 啦，一格就穿噶咯。 都爆好厚噶，佢啲水廠咧而家包一陣皮上嘅，即係啲皮革嚟噶。咁咧就喺啲波波入，即係喺嗰個膠袋入邊咧，再包層嗰啲軟淋淋嘅棉花，棉花再包層皮。 喂，嗰啲唔係攞嚟瞓嘅，嗰啲攞嚟屌閪用嘅咋？ 梗係唔係攞嚟瞓，好撚舒服㗎！ 我屌你腰骨痛喎，你咁樣 瞓。腰骨痛好舒服㗎，直流你攞下攞下咁樣㗎。咁咧佢打水落去嘅，但係個問題一樣嘢就係咧，佢打水嘅時候咧，因為佢用啲壓力逼入去㗎，即係佢買你買張水床嘅時候咧。就唔係話我將水床送嚟就係一嚿水嚟，佢送嚟一個袋嚟嘅。咁佢公司咧就連埋一個嗰啲壓力泵咧，就嚟到幫你泵住張牀嘅。咁泵完之後幫你上一個鎖嘅。咁你自己咧，如果你要搬走張牀嘅時候咧，你要開撚咗個即係 lock。咁之後咧就放走啲水，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揾翻嗰間公司去幫你泵翻嗰啲水入去。我咧翻嚟香港嘅時候諗住帶埋張水床，但係咧我問嗰間公司，喂，我唔可以幫我喺香港打水啫，自己打兩條水喉，咁啊真係抌撚張牀啦嘢。 唔係你用過嗰啲床嘅？ 用過， 感覺良好嘛？ 哇，舒服到嘔！ 喂，但係其實有問題喎，你唔食力嘅喎，你只腳壓落去，你點樣屌閪啊？ 佢嗱喺電影裏邊俾你睇嗰張水床咧，就係放咗啲水。係 咪圓形嘅一定？ 未必夠好，係圓形嘅，因為佢波形啊嘛。咁咧在電影裏面你看許冠文那張呢，那些水床呢就比較他放的水淋一點，誇張了的。真正的水床沒有那麼淋的。真正的水床沒有那麼淋。 但是那些是不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在香港叫那些台地有沒有機會去用那些？ 不是，你去九龍塘沒有 機會。那我要專門搭的士進去。 是啊。 它裡面有沒有女台工的？ 沒有的，沒 有的。那我要進去一條街扯一條。 是啊，在街上扯一條女進去。另外就是電動軟床。什麼叫電動軟床呢？就是你按掣咧，張牀係咁喺度震嘅，咁你點解唔使用力啦？你坐喺上 面，即係你又坐喺度，你又瞓喺度咯。震喂，嗰只最舒服喎，人間極品嚟喎。 唔係啦，等條女喐就最舒服。咁咧呢啲就係以前嘅酒店，而家九龍塘酒店執撚曬。 喂，咁你去叫雞嘅時候，係你條女喐定你喐噶？ 嗱，我老婆咧，阿寶寶龍，嗱，寶寶龍就我老婆，佢又講咗一句説話，令到好即係茅塞頓開。佢就話：阿九護士，你出錢出力就唔好出感情啦，去滾。你出咗錢又出力嘅時候，係整個傻仔。咁自從佢之後講完咧，我就永遠去叫雞攤喺度去 食。哦，即係有得佢喺度喐你咁樣。 有得佢喺度吹完就坐上嚟啦，屌！咁我唔撚喐㗎。 即係你以前都曾經有出錢出力 嘅。以前喐㗎，以前喐㗎，好撚積極㗎。 屌啊！本身好中意喎，出錢出力㗎喎。 好中意啊！出錢出力㗎，屌你！我 老公咁樣， 好撚辛苦。咁咧到即係呢個一樓一。係，到呢個馬欖開始沒落嘅時候咧， 馬欖沒落咩？ 馬欖沒落嘅時候有一個即係新興行業叫指壓，日式指壓。嗱，日式指壓開頭係點嘅咧？佢一間間房嘅，即係總之一個 cubicle， 佢間開一張張牀位，即係總之一張牀褥就係一個位噶啦。咁你隔離咧，同你隔一塊木板嘅啫。 嚇！哇！咁咪砰砰聲啦，大家 砰砰聲啊，周圍嗌嗰啲。以前有一間， 佢哋嗰啲聲係點嘅？佢專業 professional， 係啊，嗌到好緊要噶，即係 豺狼咁樣嗌。 係啊， 即係你唔喐佢都喺度嗌噶咯喎。 唔喐梗係唔嗌，你喐唔喐嗌就唔專業啦。咁咧嗰陣時一間好出名嘅咧，叫做勝利啊。咁咧勝利呢間嘢好出名㗎。咁咧就喺呢 賭場嚟噶，勝利係 唔係勝利雞竇嚟？咁咧勝利呢間嘢好出名，就喺邊度咧？就喺嗰個荔枝角度嘅。嗰間嘢好出名嘅日式指壓。咁咧 上到去嘅時候咧，佢係一間間間開嘅，咁咧就有一個地方俾你沖涼好大嘅，咁落到一格格咁啊彈啲涼。通常點解興日式指壓咧？ 貴唔貴啊？嗰度啲地方？ 日式指壓以前都係360蚊，而家好似都係360蚊。 哇！又有得屌閪，又有得壓係嘛？ 冇㗎，點解叫日式指壓咧？因為佢嘅服務 係不如打飛機咁樣嗰啲係咪 啦？通常北姑做嘅，包啲咩咧？五尾四尾做曬嘅， 都係三百幾啊！ 都係三百幾，所以啲人咁中意日式指壓，即係堅砌不彈折，哇！個服務仲哇好堅嘅，即係屌屎忽又得啦，選腳趾又得啦。 咦？夜晚12點幾無線成日賣廣告係咪嗰啲啊？佐敦指壓乜撚指壓？ 嗰啲咧就叫做 sauna 啊！咁咧我哋突然間又講嗰陣時咧，日式指壓盛行咧就哇開到奇門如市，就最多北姑嗰陣時。 幾多年先？ 大約九九七之前九睇下先八。88年開始啦， 咪係咪計咩孖中二中叻 咧？冇噶，嗰啲冇噶，總之硬掘就係咁多錢噶啦。 哦， 咁、之後咧就這個日式指壓開始興盛嘅時候咧，就係砵蘭街、旺角、油麻地最昌盛叫雞嘅時候，哇！你見到屌兩個周街都係雞。 但係話日式指壓啫，全部都北姑雞嚟嘅。 全部北姑嚟。 咁點樣日式啊？ 咪講就講日式，我唔知嗰啲閪佬個名喺邊度攞翻嚟啊！屌，就叫日式字啊！ 即係個噴鳩你死 啦！嗰陣時就最多人揾到錢嗰個年代啊！即係我啲老友有啲啊揸緊即係 Benz 啊，揸緊戴白金窿啊！屌，一日揾10零20萬都閒地，即係好多女嗰啲。嗰陣時 真係唔錯啊，幾好生意啊！ 嗰陣時好生意。之後咧，日式指壓開始被掃蕩嘅時候，因為嗰陣時開始啲樓要重建啊，警察掃蕩啊咁，就引申即係興咗一種咩咧 ？Sauna。咁嗰陣時 ，Sauna 咧有一間好出名嘅，就喺呢個深水埗嘅，嗰間叫做唔撚記得咗添， 係唔撚蛋啦，總之就係 Sauna 啦， 唔記得咗兩個字個名，我唔記得咗。嗱嗰間 Sauna 叫做快樂，係啊快樂，屌快樂，快樂喺深水埗嘅快樂。快樂 Sauna 就最出名，玩得最癲嘅。佢點嘅咧？一入到去咧就同你即係真係揼骨啊，之前上嚟就問你噶啦，即係。相中定係點計？咁 嗰啲其實個計法係點？我唔識喎。 嗱，相中咧就大約八嚿水到啦，咁咧就包呢、這個即係打飛機咁。但係咧嗰陣時興 call 機啊，你帶部 call 機入去咧就即係蝕一錢。咁通常啲人咧就蝕300蚊，入到去咧就屌埋閪噶啦，嗰條女。 喂，完全唔明咩叫相中？相中即係兩粒鐘。 兩粒鐘。 就你兩粒鐘衝翻嚟咁樣啊？衝埋兩粒鐘，屌埋閪啊！ 唔係，佢咁計嘅，沖涼桑拿都你自己沖嘅，到你入房先計兩粒鐘嘅。 哦，即係其他嗰啲任你喺度攞嘅咯喎。 通常係九個字九個字啦，九個字加九個字即係咁。 哦，即係個半鐘啦。 半鐘啦，嗰個半鐘咧就八嚿水。咁咧你再要攞部 call 機，嗰部 call 機咧我哋嗰陣時咧就接啲將300蚊啊接到細一細攝落 call 機底嗰度。 你俾邊個啊？ 俾嗰條女咯。 嚇！ 唔係條女點會同你屌閪啊？ 但係即係其實你相中係冇屌閪嘅。 相中冇屌閪㗎，佢裏邊冇錢㗎，冇㗎。 佢真係冇錢收嘅啫。 咁啊拆出俾公司中咯。但係如果你帶300蚊入去，佢兼代同你屌個閪啦。通常阿北姑啊同你屌閪嘅。咁咧通常有啲人咧就你就同個經理熟，你就會問邊個相中服務好啊，咁佢會介紹一啲呢個相中服務好。 咦，即係埋單成過千嘅咯， 過千㗎， 屌真係絕對消費不便宜啊！ 咁咧自從澳門出咗啲套票之後咧，自己好少人去嘅。 有乜嘢套票啊？ 嗱，澳門套票咧就係咩咧？嗰啲叫包隧道費就係1288嗰陣時候我去嘅時候，有啲咧就1088。 即係包埋船飛啊嘛！ 包埋船飛，兩張船飛，最抵玩。 兩張船飛來回兩個人啊，定係哦 ？OK， 來回即係一張去一張翻。咁咧去到嘅時候 即日來回啊！ 即日來回㗎啦、哦。你去到見條女啱嘅時候，佢俾組女你揀，揀啱就即刻上去屌閪。 即係嗰啲係咪金魚缸嚟啊？ 唔係，夜總會金魚缸還金魚缸，夜總會還夜總會。 香港有冇金魚缸？ 香港以前有個嗱。咁咧，香港以前咧就曾經有嗰一間指壓咧，就開個金魚缸，但係唔夠女啊，俾差佬冚撚咗檔啦。 如果真係唔得嘅，喺呢度玩唔到嘅，點樣養得滯定係 養得滯啊？因為第二樣嘢咧就係我想講 K 壓，咁咧係指壓之後咧近年開始興起，而家又沒落㗎。 咩叫 K 壓咧？ 佢依個卡拉 OK 嘅模式，帶啲人嚟揀，揀啱咗就即刻上去屌閪。 屌聽嚟兩句都係屌閪嘅啫，其實點解搞唔撚多嘢 你唔想屌眼啫？屌耳仔啊！都未玩過。 咁點解唔係一流一啫？最撚好啦。 咁咧一流一，咁一流一咧就係近年警方大力掃蕩之下咧引申嘅產物嚟嘅。咁咧因為咧一流一係合法嘅香港。咁咧而家一流一嘅服務咧已經就即係你玩法唔同咯。即係你去到一 有湯飲嘅喎，可以過夜嘅喎，服務周到麻麻聲嘅喎。 你唔同指壓啊嘛，哇！指壓個服務真係堅撚到啊，即係屌屎忽啊，即係損袋底啊嗰啲。同埋咧，指壓通常係邊啲女做咧？中女。 啊， 但一流一都是中女，你有冇見過十幾歲嘅一流一嘅？ 咁啊冇。 咁一撚樣咪又係煲煲。 但係中難， 嗰啲都 係難做啲啊。 邊啲難做啲啊？ 即係日式指壓。你一流一嗰啲咧，個冇咁難做嘅一流一。 即係嗰個 competition 好高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你一流一通常都會錫身㗎，即係都係三尾啊咁啊！哇！屌嗰陣時日式指壓選腳趾，日日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冇香港句，日日俾人選腳趾。真係噶，屌你老母！我嗰陣時都未試過， 好撚爽咧！選腳趾嘅感覺係咪好撚 high 噶？點樣 好撚狠咯？ 我咁樣用啫，其實好奇怪。 唔係都幾撚過癮㗎，選腳趾。佢一路選一路幫你打飛機啊咁樣。 好撚忙喎，佢隻手又真係。 佢一路選一路幫你打飛機啊咁樣，即係選完之後又攋下你袋底啊，讀龍鑽啊。 咁而家仲有冇呢啲咁嘅嘢玩？ 有嘅，有嘅。 而家除咗淨係得馬攬嘅啫嘛，係咪？ 唔係金鑽咯，金鑽我哋成日講咧。 佢成日都問金鑽喺邊，其實金鑽喺邊咧？ 大家去呢個上海街，咁咧就上海街喺呢、這個神燈茶樓斜對面。 喂，其實我哋咧啲網友咧收聽嘅聽眾咧個年齡係好鬼低嘅啫，真係十零歲。喂，有啲小朋友真係唔知道上海街喺邊嘅喎。 上海街旺角咯。 嚇、啊！有啲人真係唔撚知嘅喎。 上海街啦，屌！咁你哋可以去睇下嘅神燈附近就揾到啦。金鑽而家唯一一間比較玩得開心、玩得放心嘅日式指壓啦，金鑽胡鬚佬好撚心，你點解廣告費好 啦？你買佢，你幫佢買九百幾次廣告。 係啊，呢九百幾次廣告啊！屌你，夠識你咁撚攞未咧？俾個著數我啊！你個仆街。 即係如果我即係咁樣啊，譬如我一個乜都唔識嘅，我即係未見過世面，我想去睇金鑽係咪 guaranteed 嘅先？ 嗱，我話俾你聽， 好呃稱嘅。 點解金鑽 guaranteed 咧？因為金鑽開咧超過五十年㗎啦。 哇！屌你， 真係喺砵蘭街咧數一數二老字號嘅雞竇。佢咧開咗咁多年咧，佢都冇呃啲客嘅，亦都 呃你哋唔知啫。 唔係啊，有啲呃客唔係咁㗎。即係上到嚟佢亦都唔玩嘢嘅，即係總之上到嚟就係做生意嘅啫，叫佢屌完閪你出去俾錢係咁多噶啦。 即係其實佢只係出佢每小時出租房間咁樣，跟住另外 佢有條女供應佢哋嘅。 哦，佢哋係佢哋有啲嗰啲扯皮條係咪啊？ 佢唔使扯皮條嘅，即係總之入到房佢就話我要條女咁樣，即係條女有啲咩特徵佢想揀，話屌屎忽啊大波大佬有咁樣，咪第一陣間帶條女落嚟。 哦，明白。喂，不過啱啱我又講開呢個扯皮條，其實啲嗰啲係咩嚟嘅先？ 嗱。而家已經冇扯皮條， 以前有啦，係咪啊？ 你想見扯皮條，上環永樂街尾，咁咧嗰棟唔記得叫咩永星大廈定咩？成棟大廈都就嚟冧㗎啦！你哋去滾都係千祈唔好去，因為驚棟大廈冧樓砸死你，賤錢㗎！咁咧仲有幾個阿婆喺下面做龜婆，嗰啲扯皮條就扯你上去嘅。嗰度係唯一香港。仲可以結香港區啊！ 唔係啊，其實夜晚咧，夜晚上海街嗰啲帶住條奶、帶住嗰啲大妹嗰啲都係扯皮條嚟㗎。 三個咯，龜婆，我記得上海街而家得兩三個龜婆啫嘛，扯皮條。 扯皮條係女人嚟嘅，男人嚟㗎。 扯皮條呢個字咧就係即係女人又得，男人又得。 即 係 幫人除褲啊嘛！呢個動作，扯你條皮條你就甩褲，屌你老味，真係間接幫你。 而家就即係香港區見到係永星里嗰度啦，咁啊呢個九龍區見到啊，油麻地啦， 即係嗰啲你頭先話嗰個咩金鑽啦，咁佢收到 call 啦，咁佢咪打電話咯，嗌條扯皮條帶條女過嚟噶嘛。 嗰個叫雞頭我哋。 嗰個雞頭啊，即係雞頭同呢個扯皮條係唔同嘅。 雞卵樣，一卵樣啦，講真。 即係幫人除褲嘅佢嘅提供嘅服務就係幫人除褲。 幫人 試身啦，係啦，即係幫人試身啦。 幫人帶條女上嚟啦。 咁係咪有得試鐘啊？如果做扯皮條？ 嗱，我想講俾你聽。以前咧，啲人做呢行就好著數，哇！ 屌有得屌係喎，唔免費閪任屌喎， 已經好開明啦，冇免費閪屌嘅，你要屌閪俾錢係咁簡單。無論條女係唔係你伙計都好，嗱，而家已經唔講係咪你條女係你伙計，你屌伙計都要俾錢噶。 啊！視野有冇搞錯？清乸嚟㗎，講 清乸呢啲嘅，屌你！而家睇咗 VCD， 清勁過你啊！你睇咗 VCD 好撚勁 啊！咁譬如係我想入行啊，即係身兼呢個扯皮店啊嘅偉大行列啦。咁我有咩要點樣做咧？ 第一入黑社會啊！ 我唔跟人係咪冇得做扯皮店㗎？ 唔係啊，以前咧就成日請嘅。你打開報紙咧就請邊啲啊？租房嗱，通常你打開報紙夜總會咧請嗰啲計數咧就係點咧？報紙寫住夜晚黑不需接客，男女都合，咁咧就計數，即係淨係計數嘅啫。 哦，即係冇學歷要求，中三可以入 去。冇學歷要求嘅，通常間夜總會咧，你入行之前咧就叫你做中房，即係邊個女坐鐘啊，咁你去打鐘。咁你打完鐘之後，識嗰班古惑仔咪去做大街咯。 哦，大街就其實真係好多個名 咁樣。即係入行可以咁樣做。 佢哋點樣分傭你又知唔知啊？ 嗱，佢哋咁嘅，通常咧第一就你。 要拆俾公司啦，即係 有公司嘅咩？ 嗱，咩叫公司咧？就係拆俾個社團啦。譬如個社團搞佢落嚟，即係你老細搞佢落嚟，咁咧你負責你老細，你係你老細嘅手下啊嘛。咁你帶街嘅時候，你出份糧啦，出份糧拆啲女嘅錢，你要拆翻俾老細咧，即係拆幾重嘅。咁你好景嘅時候，一條女一日屌你講緊都幾百幾十粒鐘嘅時候，梗係拆得好。而家一日兩粒鐘算係偷緊笑啦。 哦，即係冇乜呢份工好難捱噶咯。 好難捱啊！而家冇乜人入行噶啦。 我明白曬。咁即係如果譬如我啱啱初出茅廬，想試下呢個叫雞生活，就去呢、這個嚇。 金 柱， 金柱晚啦， 喺你袋有冇？ 係啦，冇著數嗰啲， 冇 冇著數，九回事都冇著數 啊！完全明白。 啊，咁我哋今日咧錄嘅時間又差唔多啦。阿花哥，你有咩補充下咧？ 唉，屌大家去叫雞啊！ 大家去叫雞啊！好啊，咁好啦，大家係咁先，拜拜。